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要继续分享到的是张宇大哥带来的《你一直想》。 你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同桌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从此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从此爱到深处才怨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你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同桌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左思右盼，以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 在歌坛当中跟他的老婆十一郎是黄金搭档，两个人可以共同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特别让人羡慕的一件事。而接下来会听到牛奶 and 咖啡带来的蝶恋花。 花儿花儿为谁开，一年春去春又来，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 誓言归来，我任你像路上独徘徊。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棵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假装拥有这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现在这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再像星星月亮？这时代瞬间万变，海面拍上石块站一样方便，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一定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这样，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是你保佑我们爱依然，当我们两个人呀花开花开，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阿牛的歌《大肚腩》，随后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待会儿再见。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话说太过没意义，感情已满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

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运气，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爱迫在眉梢，我应该过得更好，我早该把你忘掉，固执的可笑，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随纷飞的白雪，此生一片又一片，你可知道，花可以开得更好，可是爱躲不了暗夜的燃烧，真心出鞘，已经未了。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陶喆的这首歌《黑色柳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蔡琴的《初赛曲》。其实说到蔡琴呢，当年是陪她的一个朋友参加歌唱比赛，但都是非常狗血的剧情，她的这个朋友没有选上，反倒是她在这次的歌唱比赛当中，获胜，然后最后签约唱片公司发行唱片，到今天成为人尽皆知的一位歌手。而且每次听到她的声音呢，都觉得像是一个古董的音箱一样，她的低音非常具有质感。今天要一起来听听看蔡琴的《初赛曲》。 你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彩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歌浪，而我们终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多少漫漫的旅途，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孤独走过朝朝暮暮，我爱你一如当初。看青春的流逝，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是缘时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不放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无知，我对你才会这样痴。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只有一个人。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却感觉无法心也无法 多少动人的故事，是缘是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幼稚，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遇相思相守不可能。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形容也无法回头，早已太深。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形容也无法回头，却早已太深。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林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飞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三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2017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的通知。三河市各有关企事业单位，根据河北省实施残疾人就业条例办法、河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为切实做好2017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度审核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审核范围，三河市各级各类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含驻三河市的中央省部署有关企事业单位。二、审核时间，2017年7月17日至2017年8月18日。三、审核地点，东市区三河市地税局城区办税服务厅，西市区三河市地税局燕郊征收分局。四、审核所需资料。一、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资料。一、河北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表一份。二、在本单位已就业的残疾职工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原件和复印件。三、上年度向残疾职工支付的工资凭证2016年度。四、所在单位为残疾职工缴纳上年度基本养老保险等证明材料。二、向地税部门提供的资料。一、河北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表一份。二、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一份。三、上年度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报表一份。五、征收办法。一、已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保障金缴纳额等于上年度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乘以 1.5%， 减去上年度已安置残疾人就业人数乘以上年度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二、未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保障金缴纳额等于上年度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乘以 1.5% 乘以上年度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可以不是整数，最多取两位小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按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计算口径为准，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用人单位存续不到一年的，按实际月份计算征收保障金，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不征收保障金。四、用人单位应如实填报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等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一套人码多个牌子的用人单位可申请合并申报，不能准确提供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及相关信息的，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本地区城镇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企事业单位视同没有安排残疾人就业，由地税机关按相关规定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联系电话：东市区贺玉红13833622351，西市区林小雨15631693086。三河市残疾人联合会，2017年7月14号。 一路飞翔，美在人群，美在生活，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叫做《姐妹们的约会》。 所有事情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这方面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绝对不会冷清，把快乐话题记在心，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放下自己是巨星，戴上黑眼镜就更接近，请你一定要是最美丽，那里我还是要清醒，朋友不想开心都留在家里，加班的朋友们住在家，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手拉手就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行，戴上太阳眼镜就更年轻，心中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所有伤害全都留在家里，下班就看不到了去参加，前面的女主管 How happy How happy 范晓萱的这首歌《姐妹们的约会》，随后要听到来自于香港的舞王郭富城的这首歌曲《旅途》。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做了心爱的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他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投宿在深深的陌生山谷，让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趟永远不过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如果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如果生命中没有知己，我很冷和孤独。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了夜，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

吴静的楼兰姑娘，所有要听到今天冒尾作品人掀起的不在乎，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笑容就算欲走还留，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花火烧成微弱萤火，飘落在海市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最后迷了路，不在乎这条路陪你一起吃苦，至少你明白你的温度，就算被放逐，就算幸福差这一步，不在乎何苦让我吃了多少苦，这段路我很知足，至少你拥有我的祝福。 AM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听到这个声音，你正在作何感想？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5个1